笑我一无所有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笑我一无所有，我有一种小美梦，我有我就要追求，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水在流，脚下的泥在走，身边的水在流。告诉你我等了很久，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，我要驾着你的小船，你这走跟我走。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这是你的泪在流，莫非你现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？哦，你这走跟我走。哦，你这走跟我走。 永远都珍惜，如何告诉

天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不惜我想你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再次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为你看泪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深蓝忘去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。爱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忘去。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不希望想你自由来去。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，再次看部电影，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，回忆太美。 Isolation 是逐渐迷失你。Isolation期待下雨，而一个冷梦去，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，数着流浪孤岛的你实现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清楚。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，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。我不懂我自己，越来越像蓝梦去。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。海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像蓝梦去。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。海蓝蓝的天气，海蓝蓝的天气，海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蓝梦去。 身边有朋友抱怨说一直都攒不下钱来，就很惆怅，总是月光族这样的。然后我刚才正好看到这样一句话，也共勉一下吧。不管你现在收入多少，都要为你的明天做打算。聪明女人应该知道如何花钱，其实也是一门艺术，当然不是只说给女人听的，男人也一样。聪明的人应该知道懂得怎样花钱也是一种艺术，把它当做一种艺术去经营的话，生活也会更有意思的。好了，在这里听好听的歌。 他们说我很乖，尤其对于爱老犯错，太沉默，老是学不乖，才开始就想逃跑，从来不问未来，像个贪玩的小孩。他们说谈恋爱是一种负债，很甜蜜，很花钱，很需要忍耐，可是孤单要认命，没有人能例外，得跟命运摊牌。天知道有多累，爱我这种人，没错，你快些离开。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，偏偏你不信赖。为什么喜欢我这种怪胎，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。外表看你担心不坏，不轻易恋爱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。别爱上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。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。

了永远再联想。是说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羡慕，流泪也是一种幸福，我却疲惫 知道吗？错过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很简单，怎么就错过了呢？在男生的世界里，你爱我就不会走，在女生的世界里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。这就是男生和女生，大多数的男生和女生的这种思维上的不同吧。你会对号入座吗？倔强的转身走掉了，希望对方能够喊住你，拥抱你，留住你，又或者说是眼看对方走掉，只好认为爱我他就不会走，我不要留他。你是哪一种呢？要知道擦肩而过之后，转身之后，可能一辈子都再没有可能了。所以呢，能挽留的时候，如果爱就试试看吧。好了，在这里留住好听的旋律，好听的歌。 夜幕看了整个生活，心里一片灯火。今天我们勇敢从忙碌中逃脱，如果沉默多情会是枷锁，从来没有过单独你我。走上这条夜的公路，心情起伏，你说想从高处回首城市的面目，星光夜路山风迎面吹拂，爱情的温度在我手中被你握住。我的脸，你可听见我的泪？明白太悲，心不再沉睡，

如果有人爱你，就让他爱；如果有花送来，就说声谢谢。在这世上，别人对你好，都不太会伤害你，只有你对别人好，才会一再反噬，令你痛苦。所以，放心大胆的让人爱，而小心谨慎的去爱人。赞同吗？这是我看到的一条微博。特别是受伤比较多的话，可能再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变得比较谨慎，慢慢的去付出。其实慢慢来真的挺好的。有人在爱你，你要懂得感恩；你在爱别人的时候也是真心的，只不过不会那么一股脑的去傻傻的付出了。慢慢来，日久见人心，细水长流。好了，在这里你好吗？ 慌张，寂寞慌张，把掩护心的围墙震垮，就露出心事密密麻麻。说谎，想找人说谎，不在乎笑话、废话或傻话，只要别自己一个在家。失望，沮丧的失望，这脑病不能让我被解放，友情也不能让我健忘。喝吧，沉默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争又不争，请你再轮回像哑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不能现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。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春天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。

来自蓝心湄的一首《狂奔》。当你非常想念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去火车站、机场，接一个人的时候，可能真的会狂奔过去吧。有过这种体会吗？我们都知道离别的时候是很伤感的，但是重逢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的感动。也许有了离别才能对比出来重逢有多么的美好，是吗？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啊，或者很久不见的亲人、爱人重逢呢？希望你最终会和你爱的一切重逢在岁月当中。好了，在这里重逢你喜欢的歌，这是王力宏的一首 Kiss Goodbye。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拜拜，不要走开，拜拜。 Baby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终于难以释怀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， 爱情的滋味。